道西因为紧急维修咧，而家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号至2022年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 PC， 早晨阿欧， 有咩倾？ 喂，我哋讲社保啊， 好啊，喂讲咋，但系暂时香港未有社保啊，但好似研究紧系嘛？ 系啦，冇错，啱啱最近呢个礼拜啦出咗新闻、嗯，但其实大家知唔知咩社保先？ 嗱， 我记得我讲过嘅， 你讲过我都唔知啊。 因为国内 固之身 系咪？国内嘅社保咧就好丰富嘅，国内嘅社保咧系讲紧你要买车啊，即系可能你要买车，然之后做分期咧，你必须要有社保嘅、 哦。 你买楼咧亦都需要有社保嘅， 系啊， 系一个你嘅身份嘅。处理嚟嘅， 咁点解会有社保又牵涉户籍啦？牵涉好多唔同千丝万缕嘅一啲嘅认证嘅。 冇错，所以咧，如果而家咧，我哋最近啦，就呢个礼拜嘅消息啦，就系呢个社保可以落到嚟香港咧，俾、哦、香港嘅朋友去申请。 系、 究竟呢件事又变成啲乜嘢嘅玩法咧、 嗯？ 或者啊，会唔会好似国内用翻国内个体制系咁样去认证大家嗰个一啲身份啦、 嗯， 或者系可能系一啲、 关于户籍啦、啊？其实入边有好多嘢都要釐清嘅，咁啊，當然啦，依家仲係諮詢同埋討論嘅階段嚟嘅，咁到時咧實行咗咧，就會有更加多渠道同埋多啲資訊話到俾大家聽噶啦。依家初步啦 ，step by step 啦，每樣嘢都係咁樣噶啦。演藝嘅道路都係 step by step 啊，由香港出發咧，有啲 artist 朋友可能咧，哇，真係去到灣區入邊吸金咁、啊、樣，咁啊，除咗吸金，仲有好多咧文化嘅體驗可以同你分享。 佢真係一步一步嚟嘅喎， 係啊， 真係去過唔同嘅階段啦， 你見證住佢 啊， 見證住佢嘅成長係咪啊？ 我係今日先知道原來佢係 喺港台做 港台出去， 係 啊！我見到你哋嘅對話，我真係覺得我今日係嚟學習嘅。 係大師兄啊， 係 啊！ 請阿敖嘉年出嚟先。 灣區生活一小時。 喂，灣區生活一小時 ，PC 早晨啊！ 早晨咯、 哦。喂，今日咧，我喺 on panel 呢個位咧，我真係手都震埋嘅，大佬。你一嚟成日請埋啲朋友咧，因為咧就政協嚟嘅，唔係咧。就係、是、咧，我哋廣播界大師兄敖嘉年， 係啊，真係，我又翻嚟娘家啦， 係啊， 好似又裝修咗咁嘅，點解？ 啊， 周圍都好靚咁多點解？ 喂 ，PC， 你真係去向下嘉年取經啊！ 我要啊， 因為咧，佢戴住口罩咧，其實嗰個聲音咧都係運用得好好同埋好料啦。不如你。坐過嚟按下 panel 先啦， 好難忘，好難忘， 重拾青春情懷啊！ 我哋嗰陣時叫做炒粉點算啊？ 哦，炒粉依家唔會噶啦，食得多係咪先？阿 B 哥杯奶茶都唔喺度啦，粉亦都冇得再炒。好啊， okay. 喂，請嘉年上到嚟，當然 PC 可能之前喺演出上啦，同敖嘉年咧有啲合作啦。咁我知道嘉年過去嘅時間都喺灣區入邊咧都有一啲演出啦。咁、喂。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一啲生活嘅點滴嚟聽， 有啲腳毛喺度， 係有少少腳毛啦。 其實喺國內生活嘅時間咧，其實你會發現好多咧，嗰特別係科技。 嗯， 喺幾年前我翻去工作嘅時間咧，我哋已經用緊即係電子支付啊一啲咁嘢。 嗯， 咁翻嚟香港嘅時間，覺得啊，其實好方便咯。其實當時我哋香港都有嘅。 嗯， 咁但係喺去到內地工作嘅時間，你唔帶錢出街，你俾錢佢哋，佢哋覺得好奇怪。 係， 咁我就覺得點咁奇怪？慢慢 都 係 數一數，數一數。 係啊，就算你去街市買個菜都數一數，數一數。當時我係未習慣咩叫數一數，跟住佢慢慢講俾我聽。原來係非常之方便。當然啦，我哋而家香港都好普及啦。 係。 咁但係當時去到嘅時間咧，我就覺得樣樣嘢都其實。 好新鮮啊！ 有個手機，咁你銀包都唔使帶。 係係係， 係啊！咁同埋一樣嘢就係因為我食素，係去到咧，你成日諗住咧，哎呀，到工作嘅時間咧，內地工作嘅時間，你嗰啲素，哎，一定冇得食。 係， 哇！是整到好到不得了。 好好嗱，呢个题目停一停先。我都知道 PC， 你睇佢身形都知道佢都中意食嘢㗎啦。係咪先。我都好中意食嘢嘅。 係。 你识我都系我又中意飲又中意食㗎啦。好啦咁嚟到啦。嗱你话喂内地方面啲素菜系咪做得好正或者有啲啊同香港其实即係香港有阵时你真系啊成日都话要食斋或者食素。首先两个概念嚟㗎。首先透过大电波讲你食斋同食素呢系两样嘢嚟嘅。咁但系呢你去到一啲素菜铺或者斋铺，有阵时咧，亦都系好油淋淋嘅， 即 系好多嘢都系炸、或者要扮乜扮物咁样。咁有阵时扮乜扮物咧，就唔系一啲如素者想倾向嘅一件事嚟嘅。 系 咁，我想问一下嘉年啦，喂，喺湾区入边或者喺内地啊，即系一啲饮食文化素菜方面，你有啲咩感受咧？吓， 其实又公平啲讲句，依家喺香港佢哋嘅煮素又好煮斋又好咧、已经系好叫 fusion 啦、每样都有嘅， 系 包括一啲嘅我哋食开嘅一啲中。式嘅斋铺啊， 系 佢哋做得好好噶啦，即系唔同以前我哋细个咧食斋又好油嘅斋，而家唔系噶啦，所有都做得好好嘅。咁啊，讲 条菜都油啲， 条菜都油啲嘅，系啊，五柳鱼啊，样样炸咁样。咁但系而家做得好好嘅香港，咁但系内地，譬如话我喺酒店咧，揿个 app。就已經送嚟㗎啦，即係你揀不停咁掃掃掃，哇！就揀呢、這個，你以為咧即係三十零蚊已經好貴，我三十零蚊試下咯，送咗上，哇！嗰、那個沙律大到啊，我食兩餐，即係嗰個份量唔係一個問題，係裏面嘅材料啊，即係好新鮮，同埋佢用嗰樣嘅所有嘅。擺設啊嗰樣嘢咧，追及呢個國際化。 哦， 但係個我成日都影，哇，整咗咁靚，三十幾蚊啫喎，真係㗎。咁啊，第日不停揀咯。 菜係特別好食㗎喎，我係我唔知點解每一次都覺得國內啲菜係好食啲㗎。係 啊。 啊、你有冇遇到呢個問題？ 我印象好耐啦，我有兩年冇翻過去內地，我估我有啲嘢唔記得咗啦，留低咗喺深圳， 嚟 喺深圳嘅食肆嗰度啦，有啲飲食嘅味道咁樣啦。咁不過一定會通翻關嘅， 一定會嘅，即 係迎來一啲飲食嘅機會啦，工作嘅機會啦。不過頭先講到咧，話你話啊，兜菜好大啦，其實選擇係咪都好多樣性？ 好多樣性，好多包括中式又有，西式嘅又有。咁西式其實唔係淨係菜嘅，啲嗰啲藜麥啊、南瓜整得好好嘅，係 啊豆腐啊，佢啲豆腐唔係就咁樣劈一劈俾你喎，係擺得好靚一嚿一嚿咁啊煎過咁樣，咁你打開覺得三十幾蚊嚇，佢仲要咧送嚟即係送外賣嗰位 哥仔 啊大哥啊，佢哋遲到咧。是會罰錢， 哎呀， 咁有陣時遲到我唔捨得，即係我當冇嘢咯。咁佢嚟到咧，身水身汗，對不起，對不起，對唔住，對咗，我唔緊要，唔緊要，因為佢哋辛苦，特別係落雨嘅時間咧，即係揸電單車咧危險啊，所以唔好催佢哋咯。 係啊，呢個都係供需問題啦。落雨啊特別多訂單，但係一多訂單佢就應接不暇。 係啊，咁你急起上嚟炒車就冇。 係啊，呢個亦都食咗都唔安心啦。 係啊，係 咪 先？ 頭先講到內地嘅道路網，我估PC 都好多經驗。 係。 四條行車線，一條瓜咗，另外嗰兩條，兩條瓜咗都有兩條行，係咪先？ 同埋好闊啊，嗰啲路全部都 係係 係啊！ 不過可能內地嗰個地方大啦，香港真係即係地少人多，咁呢個係冇辦法，呢個地勢個問題啦， 係啊。咁呢個都牽涉過城市規劃嘅，可能人哋一開一啲新區嘅時候已經諗住至少都五條行車線啦。但香港你就算開一啲新區嘅時候，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啊。好似頭先嘉年咁樣講，喂，地少人多咁樣，雖然我哋而家都擴展緊啊，覓緊地啊，有好多唔同嘅西部都會啊，好多唔同開發之中嘅一啲地段啦。不過道路同埋交通方面咧，我都見到內地方面真係明顯發達。 同埋佢嗰個綠化做得好好，佢馬路旁嘅綠化 好靚，係 係啊，係啊， 即係特別係珠海啊， 係啊， 好乾淨。 嗯， 即係你見到咧，我成日問內地啲朋友咧，呢度咁乾淨，係啊，即係成個城市所有嘅人係好自律去啲垃圾啊嗰啲嘢都唔會亂咁抌。係啊，咁所以我一去到哇，都咁乾淨。地方係啊，咁同埋佢哋沿海嗰邊咧， 係 好靚，係啊，咁所以我好多朋友都喺內地度置業啊， 咁 啊，直情喺上面住啊，佢哋 置業咧就下一集先同你講，究竟咧有啲咩投資房地產嘅心水？不過嗱，衣食住行講埋個行先，睇到六中全會其實都講咗好多內容係關於呢個電能車啦。 係 哇，點解即係頭先阿嘉年都講話哦？譬如去到珠海啊，知道內地的士全部。 部都是電能的士嚟㗎啦，即係著咗九成都是 B 字頭嗰牌子，所以你見個股價都是咁除咗上去。但係你自己的體驗是點咧？ 其實我體驗其實要睇下每個地方其實嗰個控制嗰個環境嗰個污染啊點樣控制，即係內地好多個唔同嘅城市咁。咁當然咧係有啲城市可能會比較嚴重少少嘅。咁但係喺沿岸即係大灣區呢度咧，其實控制得好好。即係但係又講翻珠海咯，你去到團哇，各樣嘢都好乾淨。 咦，嘉年都去珠海做嘢多啲啊？ 珠海廣東省我都有嘅。 係啊，即係嗰啲係通常係登台嘅工作。 登台有啦， 拍攝嘅 登台有啦，登台啦，譬如佛山啊，就去拍攝啦。登台就沿岸廣東省，即係我去到廣西都有嘅。廣西都有嘅。咁廣西就另一個 文化添啊， 真係啊。 係點樣？係點樣？ 因為你去到廣西咧，特別係近越南嗰邊。 哦。 咁你覺得嗰度嘅即係成個文化咧？是跟其他的城市是不同的，因為有些越南很多越南 的感覺在這裡，特別是已經去到邊皮了、 哦、 那裡很多人很喜歡吃越南菜、哦、那裡是很多越南人在煮越南菜、哦、廣西的邊皮越南對面、 哦、這些我們又不知道、 啊、 廣西是藏族的嘛，藏族自治區、 都有的都有 的, 都有 的, 都有 的, 的去到那裡的時間他們說廣東話，當然 有口音，你會聽到、哦、你們是廣西人、 哦、 但是各樣東西都是很乾淨，還有一個大城市已經是不是農村那樣大城市，大城市得嚟咧，佢唔會好人煙稠密嘅。 反而去廣西嘅經驗就係、是，我好記得就係、是、問路嘅時候咧，就話：，誒、哎、前面兩個街口就係噶啦，兩個街口 行咗個幾鐘頭先行到嗰兩個街口。 兩家叫你搭車啊！ 你行得好近嘅啫，唔使搭車嘅，兩個街口就係噶啦。行極都未到嘅咧，哦，原來兩個街口係真係好長㗎。 所以內地又有另一啲代步嘅工具，嗱呢個又係香港未必可以 apply 得到啦，即係有少少違法，但內地。就 OK 嘅，嗰啲電嗰啲單車啊， 嗰啲滑板車啊嘛，電滑板車， 電滑板車同埋有啲單車都行電嘅咁樣。你譬如平時美團送外賣嗰啲咪咁咯。 OK， 嗰啲有啲係用行電，好似電單車型嘅綿羊仔型， 係 行電嘅。咁但係咁講，即係如果喺香港嘅話咧，就有少少危險。 係啊， 因為好啲馬路窄，多車如果揸嗰啲，其實如果你出咗危險就麻煩啦。 所以頭先我哋 速度都快啊， 好 快㗎，係 啊， 係啊，一開始都講咗，又有道路網健全咪可以。兼容性高咯，我去道路網有陣時，我哋單車徑都出事啦。 係， 唔好講，唔好講 馬路啊， 馬路啊，有陣時單車徑啲單車自己都炒埋，係 啊，自己炒落個人都有。 即係未開翻關，即係好多時候，你唔好話淨係翻去灣區咧，我想去下日本都搞唔掂。依家今次咁樣，咁全部被。在西貢咯，所以你屋企點解咁多人啊？ 哇！ 點解有啲朋友白石角日日啊，祖藍嗰啲日日喺啲單車下邊都經過噶，係咪先？ 所以係忍耐下啦， 忍耐下啦。頭先都講啦，話喺佛山嗰度有啲演出啊，佛山我知道有影城嘅， 影城哇！ 好啦，嗱，嘉年又請得你上嚟，衣食住行 介紹下啦， 梗要講下啲 entertainment 嘅啦，係咪？係 其實講娛樂呢一樣嘢咧，特別係喺廣東省深圳啊、佛山啊，譬如佛山影城啦，佛山又係一個我哋去拍攝啦，依家係進展到有酒店，啲人可以入嚟睇我哋拍戲，裏邊有好多娛樂，譬如一啲表演啦，係啊，盼盼姐、楊盼盼佢喺上面即係處理曬所有嘅表演項目，包括嗰啲好似馬戲嗰啲咁樣，全部係盼盼姐佢哋處理嘅。咁所以咧，依家係發展得好緊要。以前我哋拍嘅時間咧，得一個影城啫，未有酒店。 我因為我自己未去過佛山影城，我 PC 你去過未啊？我想問下參觀或者涉獵過有冇去做過嘢啊？ 咁我以前去過，咁近年我係冇去過。 我估好似如果頭先我 去到啱啱啊，嘉年講嗰個我就未見到啊。 係咯，嘉年你頭先講嗰個好似已經係一個主題樂園式咁。 主題樂園啊， 即係佢會開放俾公眾會參觀，同埋即係有啲 variety show 咁樣。 冇錯冇錯冇錯，其實佢已經大到咧，酒店喺另外一邊，個酒店已經好大啦。咁影城嗰邊我哋。去嗰陣時，我哋去拍攝又未有任何娛樂設施嘅。依家多到咧，嗰個娛樂設施係即係一個戲院，可以俾你睇表演啦。咁啊，有啲觀眾可以靜靜地去睇我哋拍戲，真係即係外國嗰啲主題樂園咁樣咯。咁啊，有啲人其他人你食嘢啊，於食住行乜都有嘅。 係還住嘢，還住個球嗰啲影城嗰啲咁。 係啦，拜神嘅亦都有。 拜神， 拜神都有㗎，即係嗰度有個廟，係啊，皇大仙廟喺度嘅。 嚇， 係啊。 咁啊，真正嘅廟嚟嘅，唔係搭出嚟 嘅。我都有聽過，因為嗰時話阿大仙係唔知喺邊度請落嚟，跟住有好多分佈咁樣啦。 係啊係啊。 咁嗱，即係有好多學説，宗教我真係唔識講。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你講開我又聽過有啲朋友講話佛山都有個黃大仙廟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就喺呢個影城裏邊啊。 咁你入邊拍完嘢都可以遊歷下、玩下、飲飲食食。 其實你遊唔曬，因為好大。咁裏邊嘅拍攝場地，我想講拍攝場地啊，有古裝街啦。係 啊。 有清朝、明朝有香港街，因為香港街是咩咧？係以前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佈置嚟嘅，係好真實嘅。咁同埋好乾淨嘅，嗰啲遊客可以喺度經過影下相。咁當然咧，拍嘅時間咧就叫做安靜嘅，因為我哋收音噶嘛。係啊，咁處理得好好嘅地方。 哦，咁啊，都真係好多 機會，真係要翻去行下。 係啊， 要啊要啊，但係要揾阿嘉年大路咯，因為我哋會走失咗。 我自己蕩失路係 咪？喂，咁入邊即係開工好。好似荷里活咁噶咯， 开心噶，开心。 即系你搭紧高尔夫球车去开工咧，即系由 A 地方去 B 地方咧，搭高尔夫球车去开工噶嘛。 其实我哋自己上到嘅时间会自己买架单车， 哦， 系啊，买架单车去啲地方啊，即系啊甜蜜蜜咁样喺度踩， 咁 得意嘅，得意 嘅，又可以做埋运动， 系啊， 又环保， 系啊。不过又问过现实啲嘅情况，因为封咗关，其实即系近呢一两年都少咗翻去内地工作， 冇错。 有冇好多工作上都因此而窒碍咗咧？ 其实因为要隔离嗰个问题啦，咁所以你一上亲去咧，就你唔会谂住咁早落嚟嘅。 系系系。 咁但系又咁讲，香港又有工作，咁你要取舍啦。 哦。 咁你当你取舍嘅时间，你睇下分布嗰样嘢啦。咁如果觉得香港嗰度要比较个时间要长啲，系 OK 取舍唔翻去住啦。 但系通常 artist 或者你 management 都已经会 plan 咗，哎，敖嘉年下年咧，其实咧三月至六月已经喺大陆噶啦，系咪真系咁啊？ 其实时间所有嘢一切在变，每一日变化都唔同，系咪？ 因为开关唔通关，通关唔通关。 系啊。咁好多嘢唔同，尤其是呢一兩年嘅時間咧，因為個疫情問題啦，咁所以好多嘢我哋都唔敢太實，煮到嚟就 OK 食，係啊，因為好多嘢變化變得太犀利，咁所以就自己要諗辦法去點樣去處理。 係，哇，佟嘉年咧真係唔經唔覺啊，講咗一集啦嚇，咁一集梗係唔夠啦，下集再請佟嘉年同我哋講下。嗱，頭先又講到咧房地產投資啊，咁啊講下喂，翻到內地咧交朋結友啊，用好多唔同 app 噶嘛，係咪先？咁啊，消遣嘅地方又系啲咩地方啊？咁样同我哋又可以分享下啦。 咁啊，嚟紧嘉年好似会有个新嘅舞台剧， 嚟紧系啊，仲有一月我仲有一个舞台剧，咁但系未彩排。咁啊， 怪不得知啦，要做晒啲舞台先可以翻翻湾区揾真啊。 介绍下啦， 我哋下集再同嘉年倾偈。 好。 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有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啊、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深印，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抹眼泪那亲近。 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优先为12至17岁群组接种科兴疫苗，之后逐步推展到较年幼群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基本清零，有条件逐步推展有关安排。刘宇龙又说对于有关安排感到开心，形容遇释重负亦顺应民意，预料反应不错，有机会将中学生接种率推高达80-90%以上，有助恢复全日面授课程。政府专家顾问、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在同一电台节目说，任何人若果接种科兴疫苗，要打3针才是完成接种。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再度因为疫情延期举行，体育专员杨德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如果举办这项赛事，将会有几十队男女子榄球队由海外到港，榄球作赛期间亦有很多身体接触，防疫工作有挑战，加上新冠病毒有潜伏期，万一有人确诊就有传播风险。杨德强说曾经评估闭门比赛，但认为不可行。他指七人榄球赛的收入主要来自入场券和场内餐饮，闭门作赛会令榄球总会的财政负担增加。被问到榄总近两年有2亿港元亏损，杨德强说榄总有相当多的盈余，足够支付这2亿元。另外，特区政府会否购买明年亚运会的转播权，杨德强表示未有定论。元朗一栋大厦凌晨4点几发生火警，3人需要送院，其中2人送院时昏迷。现场是青山公路元朗段68至70号，凌晨大约4点40分，警方接报那里大约20楼有单位起火，大约47名住户自行疏散，另外20多名住户由警方协助疏散。事件中，一名80多岁妇人和一名50多岁男子送往博爱医院，送院时昏迷，另外一名女子送往屯门医院。警方和消防调查后，火警起因无可疑。警方凌晨1点几在青沙公路近西九龙公路设置路障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私家车未有按指示停低并驶离现场，警员尾随追截，到青衣至昂路附近将私家车截停。24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停牌期间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而他25岁妻子亦涉嫌容许他人停牌期间驾驶和容许他人未有第三者保险驾驶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Mega Box 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Mega Box 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喺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龙尾近湾仔运动场。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望，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纵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远故事还热播，感激光还给我，炫耀我这种配歌。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有冇去 M 加博物馆啊？喂，呢个原来先系正名嚟喎。 系啊， 讲咗咁耐 M Plus， 喂，原来错，大佬，我点知啫？喂，因为相关嘅同事讲法 M 加先系真啊。咁 紧要啦，都系一个名，最紧要大家认识到嗰个地方。 得噶，电台冇一个名啊，啱就啱，错就错啊。咁啊，为到之前自己可能喺讲咗好多次 M Plus， 都要讲翻声 sorry 啦。咁啊，正名系 M 加博物馆。喂，入咗去未啊？你同太太？ 我未啊。 系咪因为要预约啊？ 系啊， 我见咧个 weekend 咧都排队排到好癫咁样咯。 我见好似一个月内都好似去唔到嘅而家。 系我最怕系咩咧？我惊冇车位咋，其实车位唔够，跟住咧你就要喺门口围拍咁样，焗住320有乜围啊？ 咁唔紧要嘅，隔篱有几个商场系几好行嘅。 系啊，不过喺商场行过去咧，我成日都觉得远噶。我试过喺嗰度参加两次活动咧，都系派喺商场啦。咁因为有消费咁啊，可以吸飞啊嘛，即系喺好远啊，好正方形嗰个商场。 我以前系唔应该超过五六年前啊， 系 咁你知嗰度未做开发噶嘛， 系啊系啊， 咁嗰阵时咧有戏棚， 咁我架车就变咗系真系停喺隔篱个商场，然之后行过去， 要17分钟我估至少。 我嗰次好似以前啲路未咁通咧， 系啊， 咁我行都行成 要耐咯，要啲 时 间啦、 啊啊。 总之咁啊，即系点解会讲呢个艺术氛围嘅嘢？头先你个环节都有讲关于啲艺术氛围嘅嘢。 系啊，好似珠海咧最近就有个艺术课堂啊。其实我觉得佢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将一啲珠海市嘅一啲景貌啊，然之后配合一啲。表演藝術一起去做，咁透過藝術裏面咧嘅一啲可能音樂啊咁樣，然之後你可以欣賞到唔同嘅地方嘅美景。 嗯，係 啊， 咁啊幾好喎！ 香港都有做好多呢類型嘅嘢，好似我自己做以前社區文化大使啦，咁我哋一定要揀地方啊，揀人流多嘅地方噶嘛。咁我其實會揀赤柱啦、 啊、 西貢啦、啊，係 啊。 赤柱咧真係可能大家去到當地咧，又會覺得放假 feel 啲啊。 係啊， 咁嗰種放假 feel 咧，令到你覺得，橫掂都入到嚟赤柱啦，用一兩個鐘頭參加一下你啲手作工作坊，即係嗰啲 workshop， 其實 OK 啊。係 啊，同埋佢哋會願意留低去睇多啲嘅。 係啊，係 啊。 哦，即係因為佢哋個心情都覺得，哦，我嚟放假嘅，我行過呢度，好啊，啲嘢。可以欣賞一下，咁所以大家嗰、那個心情，因為你知噶啦，藝術嘅嘢即係唔同心情，你有唔同嘅心情去欣賞。 我好認同喎、即係嗰陣時咧，咪話西洋菜南街咧有啲表演者喺度表演嘅，咁我都好耐冇落旺角，我唔知道依家嘅情況係點啦。但係對上一次我譬如去赤柱或者去西貢咧，見到啲朋友仔 busking 咧，我都會企耐少少，因為其實講真嘅，你揸車入去赤柱啊西貢，你其實都係想 relax， 想放鬆。你飲杯咖啡，可能平時飲15分鐘嘅，我。当我开始，我得15分钟补充咖啡因嘅啫，我15分钟就要自己醒神噶啦，就要出镜，就要做嘢噶。咁我梗系极快饮啦，但系同叹一杯咖啡系两码子嘅事嚟。 同埋我记得我试过去西贡做演出咧，即系会突然间我完咗 show 咧，会得到好多嘢嘅，即系啲街坊朋友都会觉得好好。喂，佢会可能买啲水果啊，过嚟同你一齐。喂，你咁辛苦，你哋喺度做演出， 辛苦晒啦，哥哥。咁啊，你哋表演 唔系一个礼物啊，其实系一个大家。 好明 白，對呢個演出裡面嘅好想， 即係 appreciate 咯，即係講緊係嗰種 appreciate， 唔係講緊係一個蘋果嘅啫， 係啦， 即係2蚊一個蘋果，即係唔係話你買唔起啊，但係佢就覺得辛苦曬啦，即係 對我哋嚟講都哇好感動，因為你知其實表演藝術裡面最重要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可能我哋講緊包括咗一個呼吸，一個眼神，其實都係好直接俾到觀眾， 或者掌聲啊，即係香港人咧就好中意吝嗇掌聲嘅，即係掌聲咧就真係冇吝嗇，即係。你睇任何嘅表演藝術，你啱睇唔啱睇？嗱，講真，唔係每一個表演藝術都係啱我睇嘅，好老實。即係我都睇過有啲哇，形體嗰啲表演咧，我真係坐過喺一個叫做表演場地嗰度睇一個肢體大師去表演咁樣咯。哇，睇到一半咧，我真係覺得係好勁嘅，係吊起個人嘅，轉嚟轉去嘅。但係Not my cup of tea 咯，即係用翻啲香港女仔最常用。Not my cup of tea 啦，但我都要好大力咁去拍實像。點解咧？唔係樣樣藝術氛圍你都入到你心坎噶嘛，即係你亦都唔好太扮嘢。我 有 時覺得 係真係好 technique 嘅，即係我曾經睇過一個演出啦，係講緊成個一個演員喺成個節目嗰、那個節目大概45分鐘度。喺45分鐘裏面，長期 keep 住跑嘅啫，即係佢係咁喺度跑，佢原地跑， 係 你用45分鐘時間，有唔同嘅節奏，有唔同嘅，即係你因為你要做一啲唔同嘅眼神啦，唔同嘅節奏啦，咁去令到觀眾去明白點解你要跑啦，你跑嘅意義係乜嘢啦，即係你又要用你嘅眼神啦，去表達到你個故仔喎，但係你嘅動作就跑，其實跑45分鐘好難嘅，即係如果喺一個原地跑嘅情況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啦，係啊，關於啲表演藝術文化嘅嘢，咁珠海有得睇啦，香港都有得睇， 香港都有睇啊，嚟緊仲有18有藝，有好多唔同嘅藝術節目啦，咁所以歡迎大家可以上到去康文署嘅網頁裏面可以 睇睇佢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线， 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嗱，头先咧就讲完一啲文化艺术氛围嘅嘢啦，咁讲翻啲动态嘅嘢啦。阔别两年，香港单车节咧，明年1月16号就复办啦。咁真系做到，首次咧喺港珠澳大桥咧香港段举行，咁啊参加者嘅上限就3000人啦。咁啊星期六就接受报名啦。诶，我有得玩呢一个。 将你带埋我去喎、 啊。你未必去得到，因为要喺2015至2018年其中一届嘅香港单车节，你有完成同埋参与过，你先有得玩。咁碰巧我就系其中一年有份参与过同埋玩过先有得玩。 你又好啦， 你冇玩过，佢又唔受你玩。你唔好咁讲，我帮你安排咗另一个一阵有得玩嘅。 系 系啦，放心，唔系杜海泳，唔系一嚟就剥你光珠。喂，水你游唔游得多啊 ？P.C. 哎，我琴日有人问我谂住参加渡海泳。 喂，你去渡海泳啊？ 12月啊嘛， 渡海泳都正啊。嗱，咁讲咗你嗰渡海泳先，我一阵先讲翻呢个港珠澳单车节。 我游水我中意嘅，同埋我好细个开始游水噶啦。 系啦， 同埋我学游水嘅方法系有啲唔同嘅。 点样啊？一阿爸抌你落去嗰啲咁样系咪？ 阿妈抌我落海，佢话你识游先好上翻嚟。 系啊，实情系点啊？ 咪就系真系咁样。 即系咁，我都去啊。 系啊， 好多香港男仔都系咁啦。 每一次游船河咧，就会面对呢个问题。 系咩？ 系啊，佢乜都唔谂就掉咗你。诶，你识游先上翻嚟咁。 哦，你去啲船河游水嘅咩？我去啲船河唔游水噶。依家有啲船河好巴闭噶啦。 不过近几年都好似冇再参与船河呢样嘢。 系咩？ 可能唔方便俾人见到嘛。 我带你出去威威咯，系啊， 带。瘦身成功先啦，咁 唔系啊！我惊你要攞 permit 啊，你太太唔放行啊，跟阿欧学坏晒嗰啲咁样系咪啊？唔会啊，我都系正头正路嘅。嗱，讲翻呢个维港渡海泳，10月12号丛林啦，1000个名额咧就开始报名啦。咁啊，游边啊，咁样就系游维港咁样游一个框框咁样啦。不过咧，有啲选手都话依家啲水质系好翻好多嘅。咁、不过水质好啫，未代表你要饮几啖水 嘅。系啊，冇错。 同埋你游开先好游啦。咁啊，泳总都有呢个水试嘅，即系要 test 过你，即系游到嘅。如果唔系好麻烦嘅，你游游下抽筋或者你逞强咁样咧，即系除咗啊命系自己嘅呢、这个第一啦，你自己好好保护自己啦，即系作为一个成年人。第二嗰样嘢就系咩咧？即系你劳烦到啲工作人员啊嘛，即系你又要逞叻，又要成咁， 同埋都系一个危险嘅事情嚟嘅。 冇错啊，咁啊要检测要打针嗰啲，大家识玩噶啦。咁、你上翻去相关嘅网页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好似我角度讲翻我单车节先啦。 我哋由呢个揸马啦， 系啊， 而家呢个 游水啦。嗱，你去负责游水，我揸马我跑咗啦嘛，我跑咗10K啦。 我游水， 系啦，你去游水， 系 跟住咧我就单车接埋，系啦， 好、啊， 跟住再报三项铁人 ，OK， 几好啊 ，OK， 齐晒啊，我哋 呢个咩啊，文体女啊，而家几样嘢结集埋一齐啊 ，OK， 咁啊参加单车节，头先我讲咗啲须知啦，咁你要打咗疫苗先有得踩单车嘅，咁样，咁今次踩边度咧？哇，劲抽啦，嗱，比赛路线可以值得 透露过噶啦，其实 有啊，就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嘅香港口岸。岸嗰度出发，咁经过咧观景山隧道，咁啊，位于机场水道啦，同埋西部水域嘅高架道路 啊吓，咁啊去到粤港嘅边界嗰度就折返啦。放心，你唔使带回乡证嘅，即系好多。 有时 我哋终于做到港车北上嗰个系单车， 有阵时都好过分，啲人系咁喺度讲。话喂，踩去港珠大桥，谂住过埋关，你上得未啊？真系上得好啊！点会有咁着数嘅嘢啊？系咪？ 佢分两个组别嘅，一个系48公里，一个系26公里嘅组别。 估下我参加边个公里？ 你冇48，你唔使翻嚟啦。 冇翻嚟见你系嘛？我梗系参加26啦，呢啲为咗呃拉无极限嘅。喂，不过咧都提提嗰啲选手啊，即系大家唔好突然间搭车啊，跟住又话打个卡影个相啊，嗰啲其实 唔系真系唔好太掉。而輕心，因為咧嗰度嘅風速啊，我覺得值得提嘅係個風速 好啱，好啱。嗱，你提咧個說服力咧都有喺度嘅。 係， 我要請翻咧呢個前香港單車代表隊啊，仇多明啊，往後上嚟我哋灣區生活一小時呢個節目， 要啦， 提啊，先有說服力。因為一嚟就揾港隊去講啊嘛。 係， 同埋咧，阿仇多教練咧，其實佢已經示範踩過一次噶啦。咁點解佢要示範踩過一次咧？就係帶住嗰個 GoPro 啊，即係嗰啲拍攝鏡頭咧，就踩一次俾你睇。咁啊，喺遲啲咧嗰個虛擬嘅體驗館嘅單車機嗰度咧，你就可以感受到個風景啦，因為咧有關方面都好好嘅，佢揾咗兩個商場啦，一個喺旺角，一個喺尖沙咀咧有個體驗館，咁俾你用45分鐘時間去體驗一下，自己如果踩嘅話係點咧？咁一個虛擬嘅體驗館嘅就係關於呢個香港單車節，最重要係咩啊？唔使錢噶嘛，係咪先？咁啊，往後請阿教練上嚟同我哋講下啲究竟呢個港珠澳大橋點踩啊，或者單車節有啲咩可以， 有啲咩秘技？要预备啲乜嘢？ 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正所谓。我都未做世界冠军，所以人一定要冇事啊！ 所以你使唔使换车先？ 好啦，我哋又系老土啊！听翻陈奕迅嘅单车，梗系唔会啦，系咪先？我哋听啲快啲嘅歌啊！礼拜六嘅早上啊，好 OK， 咁啊，同阿PC 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下集再同你倾下偈啦，唔该晒。 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 ，才用笑遮掩眼睛中跳。 很想将心事放低呀，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我脑东西沦为小问题。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 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Maybe you'll be my day。 很想将生活记低，拍一起将生命发挥。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难得我路上有你。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We could spend a little time enjoying the sunshine， yeah。